音乐不分国界，幸福不分大小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张靓颖。 MyFM。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，

好众生还肯残留，还好你肯一一包容，还好你肯静静守候，还好还有你默默在尽头等我，幸好萤火给梦出口，幸好灯火给深秋暖手，幸好云朵给灵魂天空，幸好遇见你之后才发现宇宙无尽无穷。凝望着我，你走向了我，你的一步一步，我的一世一生随你的脉搏，心跳伴奏，梦寐以求。我的手都交给我，此时定格双眸，此刻接近不朽，从此以后夫复何求。无论贫穷，无论富有，无论顺流，也无论逆流，无论星空能璀璨多久，无论多少的温柔宠你都不够，无怨无忧。手紧紧相拥，紧紧长相左右，紧紧长相厮守，天给的恩宠你分给我，成就了我。天空让我完成你的完整，我的手都交给我，你的春夏秋冬，我的海阔天空让我完成。就算海市蜃楼，就算死生契阔，不眠不休，天长地久。 纵柔的虐人情怀，杰伦的歌歌词总要你来猜，伊森的歌要留胡渣才明白，雨神的歌一般人唱不太来，我爱的歌不是刻在十年前的磁带，而是1005随时随心不间断。 My music My love 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。 绝对了，时候到了，放大但精彩，我原来爱变窄，一下子就坏，既然苦尽甘来，就应该期待，有爱快有你爱，越想要越爱，谁觉得刺眼是因为崇拜，闪着光的男孩带着我一起拽，帅一点亮一点爱一点，闪闪的人爱，闪闪的人爱，闪闪的人爱，闪闪的人爱，闪闪的人爱， 不意外太容易出现，这不叫做声嘶力竭唱出来， 我要了爱不要再你做什么还要猜，感觉对了时候到了，放大但精彩， 我要的爱真的快大声说出来， 既然苦尽甘来就应该期待，

FM 100.5